好啦，好快好开心咁嚟到第三节啦，继续同阿 Cherry 同埋 Kelvin 呢就係继续讲返佢哋自己个人香薰同埋瑜伽嘅经历啦。咁讲返 Kelvin 先，头先你就话香薰帮你就觉察咗身体好多唔同部分啦、又同自己身体有啲连结啦，即係嗰啲小毛病啊、鼻敏感啊嗰啲、就拜拜咗啦已经。 减少咗好多。 减少咗好多。 係啦，冇错。因为其实我諗其中一样嘢我都对于我嚟讲都有个启发嘅，就係呢好多人而家啦，譬如话有病，譬如鼻敏感或者係伤风感冒呢，佢会即刻食药，佢会觉得听日应该要好返嘅。 即刻唔係听日。 係啦，即刻要好。但其实成件事好违反呢个大自然定律，係冇可能嘅。你个身体要时间去痊愈啊，或者係 recover 㗎嘛。咁喺香薰嘅角度，其实我会觉得啊，慢慢其实所有嘢係咪真係要好似食快餐店咁样，食完之后即刻好返搞掂呢？咁我慢慢觉得又唔係喎，其实你俾时间去自己身体慢慢去复原，跟住用一啲比较天然嘅嘢，即係植物，佢会帮到你。你信嗰样嘢呢，其实你对于自己係有嗰个治愈嘅能力。咁呢样嘢其实对于我嚟讲係几 powerful 嘅一个 impact， 因为我嗰阵时候就成日觉得啊，乜嘢都要快，乜嘢都要精准、因为尤其是我嗰阵时候做嗰个行业就係、Option one, option two 不容有失，就系拣嗰样嘢嘅啫。咁呢样嘢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咁同埋头先讲到啦，话 awareness 嗰样嘢啦，其实唔单止对于自己嚟讲，个身体上面 awareness 多咗，即系可能我得闲睇下自己有冇损到啊，或者有冇痕啊，或者乜嘢。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系同其他人中间嗰、那个联系同埋关系系有好唔同嘅改变。因为我近时候工作上嘅原因，或者我其实读书嘅时候都系读电脑，好自己一个，即系啲嘢就系唔系一就系零。咁但系对于人嚟讲，即系大家 interact 嘅时候咧，譬如话做香薰治疗，听人哋去讲嘢啊，或者系能够慢慢去帮到人去，可能系令到佢能够有自己唔同嘅痊愈嘅时候咧，喺我个认知之前咁耐嚟讲，系未有试过嘅满足感，或者系未有试过嘅一种经历嚟嘅。咁而呢样嘢系对于我嚟讲系睇嘢嘅方法啦，或者做事嘅方法咧，系有唔同嘅改变嘅。即系譬如话，我近时候唔会觉得，哦，你唔做到 A 咧，就其实唔 work 嘅，系啦，冇其他选择。我会觉得啊，其实 A 同 B 中间都有个位嘅，大家倾咯，系啊。咁呢样嘢对于我嚟讲，系学咗香薰之后咧，其实嗰个改变好大嘅。系啦。 咁但係其实如果日常咁样讲呢，其实依期其实好兴香薰，兴咗年几两年。咁其实作为大家听众，喂，我求其买支，唔係求其嘅，我点样揀一支油返屋企呢？ 其实我会个角度最主要啦，譬如话最简单香薰唔一定话哇要做全身按摩啊或者乜嘢嘅，即係一开始可能落地少少简单嘅，即係你可能去闻下啲精油，究竟你中唔中意嗰种味道，个感觉系点。其实我觉得所有精油喺我个角度嚟讲都系好 powerful， 因为咁细细张入面呢，其实佢有好多植物喺入面，即系好强大嘅一个力量。其实最主要系凭自己嘅感觉，中唔中意嗰样嘢，同埋你一闻到哇好臭啊，或者好唔中意，咁其实你可能用呢个方法去选择你要用嘅精油啦。同埋最简单一样嘢就系而家有好多香薰炉啊、香薰机啊，其实就系用呢啲咁嘅气味嘅方式，令到你嘅心情有舒缓啦。其实其中一个最易入手嘅嘢。咁另外其实我会觉得其中另外一样嘢会用嘅咧，就系譬如话好简单，日常起居生活譬如我会做咩咧，就系拖地咁样。咁你可能就会用好多清洁剂啊、漂白水啊，咁觉得嗰啲最干净可以杀到菌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用另一个角度，就系开一啲清水，加少少苏打粉，跟住滴可能20滴精油落去，开水拖地，其实同样都会有一个消毒效果喺度，而你亦都系唔使接触咁多 chemicals， 咁你都系用翻一啲天然嘅嘢。因为喺我一路学香薰嘅时候，其中一样嘢亦都学识咗咧，就系respect 个 nature， 因为我哋系同大自然一齐共用。我记得我有一样有一个说话，我喺之前喺有个 seminar 听到嘅，其实对于我嚟讲好感动嘅，就系你 地球有好多生物啦，好多时候你将好残忍咁样，可能一隻生物佢割咗佢 90%， 好多生物都会死。咁但係植物呢，其实佢个韌力好强，你总之剪定佢个根呢，佢自己会重生。咁、其实呢个就係大自然俾我哋一个好好嘅一个礼物。点解我哋唔可以好好利用佢呢？咁可能呢啲精油落返去海度都係俾啲鱼。其实呢啲嘢自己 naturally decompose。咁成个对于个大自然嗰个 respect 呢，喺我嗰、那个影响嚟讲会好大。即係每一个行下山嘅时候啊，见到呢啲食物，其实我会即係觉得啊，我 appreciate 佢嘅存在同埋相信佢哋囉。 嗯，咁就真係一个好大唔同嘅转变啦。因为我哋惯咗好用好多化学剂嘛，快、但其实唔记得咗，其实佢都係流返出去个海度。 係呀。 跟住之后可能之最后都係去返我哋嘅身体。 我哋身体度。 係咪呀，就未讲佢去渗入唔同嘅动植物身上面，海洋生物其实都係我哋自己斩緊自己啲手脚。 冇错。 其实因为精油嚟讲，其实係好强嘅杀菌消毒作用。 冇错。 係咪呀， 係呀，冇错。其实每一支精油好似細細支5秒10秒咁样，其实佢可能係有好多花瓣，有好多叶去提炼出嚟。其实一支細細地嘅嘢，你落3滴跟住攞水噴下周围嘅空气呢，其实已经係有一啲净化效果。即係你未必要需要用到好多消毒嘅酒精啊，所有嘅嘢去做呢啲事，而只不过我哋系用唔用另一个角度去 open up， 系用呢啲咁嘅嘢。 因为咧，其实因为依家我都想话，譬如有少少用精油啦，有少少大家都希望大家少少注意到嘅，会唔会系？因为我以前唔知啊，其实我成日都求其即系5秒10秒嗰啲精油就咁滴落自己隻手度啊，搽我肚痛，好似搽白花油咁样， 咁贵白花油，咁舍得 几舍得白花油，即系一两滴咁样就搽白花油个肚度。但系其实系咪咁样系多咗咧？ 其实我嘅 training 就系话，所有嘅精油都大部分唔可以就咁直接搽落皮肤嘅，因为佢头先讲过啦，佢有咁多植物嘅精华喺入面，佢嘅浓度好高嘅。其实最尾我哋吸收住落个身体咧，都系靠肝脏同埋肾脏排翻出嚟。咁你成日都咁高剂量咁样排出嚟咧，其实对于身体都唔系咁好。咁所以所有嘅精油都其实都唔建议直接喺皮肤用，一定要沟稀咗佢嘅。咁沟稀可以用咩咧？譬如话头先咁讲啦，可以用水啦，即系抹地啊呢啲咁。 但系水油唔系捞唔匀嘅咩？ 即系其中唔系。擦喺皮肤啦，呢啲可能系抹地啊嗰啲就用呢啲啊家居嘢。咁但系如果擦喺皮肤就一定要用一啲叫做底油啦，叫 carrier oils 啦，去将佢将稀释嘅，先至可以用嘅。咁通常都会咁啦。咁系咯。 咁所以就真系唔好 直接用啦，系啦， 乱擦落去啦。咁即系其实冇乜话拣边只油有特别嘅标准咧，基本上系我哋自己中意 嘅。当然佢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啊，如果一般嘅人未接触过香薰，佢想拣一支香薰油咧，我嘅角度都系通常系佢个 feeling， 佢中意啲乜嘢，之后佢觉得啊呢样嘢对于佢好嘅时候，自然会问多啲嘅。譬如话我点解会知道？其实我老实讲，一个男仔好少会知道家居即系拖地有啲嘢，其实都系 through 朋友中间喂问。精油可唔可以抹嘢啊？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啊、BB 啊咁 啊， 排地下又用少啲放物，咁我开始睇多啲啊，其实可以咁样嘅。其实呢啲嘢唔系一啲大智慧，系一啲生活嘅小智慧嚟嘅啫。咁而可以令到日常生活之中可以用到精油，系一路嘅 ongoing learning 咯，即系都系朋友啊，大家 sharing。我未必知道晒所有嘢，但系我可能揾下大家 share 下唔同嘅用处咯。咁呢个方法， 精油就真系好唔同。 系啦，冇错啦。 就带俾你好唔同嘅生活， 系啊， 上面嘅转变咧，尤其呢一两年啦。 系啊， 系啊。咁我又讲翻阿 Cherry 啦。咁我就想问翻你，如果系作为我哋普通嘅听众啦，或者我未必有得日日时间去瑜伽中心。练习噶嘛，大佬，你都讲紧真系嗰一个钟，其实都好矜贵嘅。 香港人 系香港人，未计搭车添。咁其实如果喺屋企自己做一啲简单嘅呼吸啊，或者 有冇一啲嘢係可以俾到佢啊？其實每一日 must do 嘅嘢，或者你自己啦，你自己你教瑜伽，咁當然你日日都做瑜伽啦。咁、但係如果咧繁忙忙到死，咁會唔會有啲可以幫佢哋去鬆弛啊神經啊，或者內在連結嘅方法咧？ 嗯，其實我覺得最簡單咧，就係、是、真係可能臨瞓前做，我覺得唔好多。如果一多嘅話咧，就好容易放棄，即係可能十下嘅腹式呼吸，咁可能已經好足夠咯。咁如果你多啲時間，咁咪可能你自己揀，因為有啲人咧可能做完一個簡單 meditation， 可能可以坐喺度真係靜心觀察自己嘅腹式呼吸，即係腹部吸氣嘅時候升起啦，呼氣嘅時候沉低。咁你可以一開始嘅時候唔熟悉咧，可以將個手放喺我哋嘅下腹啦，咁感受佢升降啦，會容易啲去連結嘅。咁個人坐直啦，如果你有時間坐喺度嘅話，咁不過如果有啲唔同類型嘅人啦，有啲人 morning person， 有啲人係夜貓子嗰啲。咁如果你有啲人做完 meditation 嗰陣好醒嘅，咁就唔建議你臨瞓之前做啦。咁如果有啲人做完之後會好攰嘅，咁就係可能做完咁就即刻休息咧，咁會比較適合咯。咁或者如果你坐低喺度可能五分鐘嘅時間都冇，咁就好似我頭先咁，可能直情瞓低都係個手擺喺下腹，感受佢升降。但係呢十個呼吸咧，你就係、是。真係 honest 嘅十個呼吸咯，即係唔係兩個呼吸之後啊諗我聽日食乜啊，或者聽朝早餐去邊度啊，聽朝著咩衫啊咁。咁如果咧呢、這個走咗咧，你就啊又由頭數過，真係好耐心十下，淨係俾你自己同你自己身體嘅。咁如果一開始我自己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十下，其實都唔係好容易咯。如果真係好 focus， 淨係自己嘅腹部嘅升降嘅連結嘅話。咁咪慢慢嚟囉，一开始可能三下五下，到呢三下五下你好有把握，咁之后第六晚第七晚咪可以慢慢加多啲囉。咁但我觉得都係如果时间好繁忙嘅话，十下其实都足够， prefer 你连续去做係啦，好过你可能一日做一个钟yoga 又好， 做足一个礼拜 系啦，系啦，然之后咧就六日都放假，然之后又净系做一日，然之后六日又放假咁，系即系宁愿你一日做一行禅师讲宁可短不可断，系啦，即系你 keep 住做短短地几下，甚至你如果真系冇时间瞓觉前，你又大屁过头，真系好攰，即刻瞓着嘅，咁你可能喺每一日嘅。你一有時間，一 aware 到有少少時間，可能喺辦公室做一下好簡單，好同自己好 connect 嘅，好專注一下深嘅腹式呼吸咧，其實都係會有幫助啦，幫你冷靜嗰陣落嚟啊，同埋都鬆，其實都呼吸同我哋嘅身體都好有連結噶嘛，可能都會有機會放鬆埋心情啊，放鬆埋肌肉啊咁樣咯，其實好簡單就可以。 即系腹式呼吸就系、是、我吸个气落去，个肚就胀咗出嚟嘅。 嗯，调转系个肚胀气，啲气入嚟。 我都话麻烦你再讲多次啊。 系啦，咁如果个譬如有时我哋上堂同学未试过嘅咧，咁可以右手摆喺下腹啦，肚脐下方啦，左手就摆胸腔嘅位置，因为平时我哋好多时候系胸腔呼吸咧，会系个心口胀起沉低噶嘛，咁呢一个方法去摆咧，你瞓喺度都得嘅呢个方法，就系、是、个左手咧，如果真系佢喐咗都。冇坏嘅，即系唔好太执着。咁但系咧，应该系右手嘅幅度会比较多啦。吸气嘅时候咧，系由下腹升起带动啦。咁其实都系 physics 我唔识啦。咁应该系啲 pressure 嘅嘢系嘛？即系你以前细个 IS 玩气球咧，你嗰个 diaphragm 横膈膜咧一拉长，咁啲空气就自然会入嚟。系啦，咁然之后等你呢、這个我哋当系个气球嘅底部啦，我哋嘅下腹一沉低嘅时候，空气就会自然逼翻出嚟咯。系啦，咁腹式呼吸嘅好处就系我哋可以。嗰、那个含氧量咧，我哋嘅身体最大，因为可以吸入最多嘅空气啦，即系最多嘅氧气啦。咁然后，同时咧，亦都 train 到我哋嘅 core 肌肉啦 ，train 到我哋嘅横膈膜啦 ，train 到我哋嘅肺部啦。咁所以除咗系好正观嘅 training 之外，亦都系其实身体嘅肌肉咧，都系有少少 training 喺入边嘅咯。 都系身体同埋个心里面其实一齐连结去做呢样嘢啦， 冇得 separate 嘅， 冇得 separate 噶啦，系因为你惯咗将啲嘢隔， 嗯， 隔开呢一 part 就系咁，呢 part 就系咁，但系其实啲嘢全部捞埋一齐噶嘛， 系我哋自己唔愿意去面对呢个现实啫，但其实由头到尾都系一齐， 其实佢冇分开， 系啊， 但系我哋惯咗咧就要。 这个就不是的、嗯、这个就不是的，所以就要格格格格格。但是我们现在的即是无极限地带、嗯、anyway 我们讲的东西希望将大家斩晒啲格格，咁我哋希望就係融为一体去再睇囉。咁、嗯、但係如果我好紧张呢，即係好多时我哋即係返工呀所有嘢啊好紧张啦，咁其实係咪腹式呼吸法都可以帮到我哋？ 嗯， 定话即係其实会唔会係都会即係呢个其实係最简单去可以令到我哋去平静落嚟嘅方法。 如果呢，即系如果就咁简单腹式呼吸咧，如果你平时冇练习开咧，都建议你可能每晚啊或者每日抽少少时间练。如果唔系咧，好多同学都话我胀唔起个腹部，或者会觉得好似唞唔到气咁样。系啊，咁所以都建议一开始可能未试过或者唔系好习惯咧，做咗呢个腹式呼吸先啦。咁如果唔系咧，另外一只咧就系可以，如果好紧张想放松啲嘅人嘅话咧，就通常建议呼气长少少嘅。咁又系可能需要少少时间练啦。咁可能吸气嘅时候咧，睇你自己本身那個速度可以幾慢啊，個呼吸。如果 beginner 咧，可能慢慢好似數三拍或者大概三秒咁啦，吸氣一、二、三，然後呼氣咧多一拍四、三、二、一。通常咁樣咧，如果你做嘢啦，大概一分鐘啊，或者十個呼吸到啊，咁就慢慢個情緒會容易啲平靜咯。咁我哋喺 yoga 入邊通常就係呼氣長啲，咁個人就會容易啲定落嚟嘅。通常在 meditation 前咧，有时会咁样去做，等自己定落嚟多少少咯，系啦。 咁呢个好有用啊，真系。 系啊，呢个好好，即系我觉得最近，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复杂嘅呼吸法嘅喺 yoga 入边，又可以系啦，Bastrika 嗰啲咧，又抽到个腹会，即系 有个肚，我都做过。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又好，其实都好有用啦。Bring up the heat 啊嗰啲，咁亦都有隔个鼻孔嗰啲 alternate nostril breathing 咁样，咁嗰啲喺街你好难 咯，系啦，我都想话啦，因为有人教呢个隔个鼻孔呼吸嘅。其实好嘅 ，calm down， 你左边身右边身嘅，咁但系 日月嘅 energy 系啊，日月 energy， 咁我搭紧车嗰阵时，我就有试过做过嘅，唉，做下都冇好奇怪，算啦，唔做啦，都系 所以呼气长少少咧，又人哋又睇唔出噶嘛，系啦，咁样可以，即系你如果喺街喺 office 好紧张，又可以咁样试下咯。 是啊，因为都譬如话我见工或者我有好多有 interview 啊或者其他嘢见老细 present 之前个脑就通常好紧张不断咁 loop 返呢啲咁嘅事情出嚟。咁其实都好想听众其实係记得返自己嘅呼吸囉。 嗯。 即如果平常记得呼吸返落个肚度啦会好啲啦。好过喺个心口度就算啦，截到个胸口就算。咁你其实咁样就个人真係会平静咗出嚟。 grounding 囉。grounding 就係咪 因为如果你喺个我哋可能教有时我哋之前自己上啲 mindfulness 堂或者 yoga 堂都系呢都会做少少所谓嘅实验啦，即系唔系实验即系好 scientific 嗰啲，但我哋自己去试呢，试諗一件好令你情绪好激动嘅事。然之后呢又尝试一同时呢维持一个好冷静嘅呼吸，系冇原来系唔可以并存，即系又系我哋唔可以分开呢两件事。咁所以呢咁我哋唔系净系因为嗰件好激动嘅事影响呼吸噶嘛，其实调翻转呼吸都可以影响到你嘅心情。咁所以咧，即系好似头先阿 Mika 咁样讲，我哋如果见工之前，咁我哋能够翻自己呼吸，去翻一个就算唔系呼吸慢啲，可能有时你紧张咧，你再多一拍咧就可能乱晒啦。可能好自然，但系咧真系翻自己呼吸到咧一个平和，你最平和嘅呼吸咧，个心情都自然会放缓咯。系啦，因为佢哋。即系我哋头先咁样讲啦，佢哋根本天生都系一齐嘅，佢哋冇分开过，佢哋一对嚟嘅。咁所以，既然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应该系俾情绪影响到呼吸，影响到成个人，好多同学个膊头会好紧啊，系啦，即系我谂都市人香港都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啊，其实起码而家觉察咗呢几样系有连结嘅，咁我哋从第一样开始，从呼吸开始，第一样放松，其他两个咧佢冇得拣嘅，佢焗住都要一齐放松，系啦系啦，即系或者如果 我哋自己做翻个主导啦， 系啦系啦，唔好俾其他嘢拖住， 俾个头脑或者情绪拉住我哋走，即系明白佢系我哋嘅一部分，但系我哋系自己嘅主人咯。就系我哋嘅觉察，头先阿 Kelvin 讲嘅觉察，或者 Cherry 讲嘅觉察，其实都系同一个觉察。咁其实 系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我哋都系用唔同嘅方法，系将嗰个觉察去拉翻翻嚟嘅啫。即系真系好紧张，好紧张，紧张，透唔到气嗰阵时，其实系记得提翻自己，我要唞气咁。 即你就 in charge 翻自己嘅身体咯。咁、其实都系即系好帮到大家听众啦。咁、好啦 ，Kelvin， 你仲有时间，其实我哋大家差唔多时间啦，都差唔多要完噶啦。其实呢一节，咁其实你即系咁，其实你会唔会有啲咩嘢想俾听众分享下咧？ 我觉得咧，譬如话喺香薰嗰个范畴里边咧，我会觉得其实真系试下用少少嘅时间去感受一下每一只精油对于你嚟讲喺感觉上面或者情绪上面有咩嘅转变啦，因为头先阿 Cherry 讲起就系话，呼吸嗰个方面就系可能系用腹式呼吸令到你可能有一个 calming 嘅。譬如对于我嚟讲系有时候开会之前，可能我要做 present 嘅时候，我都会有啲紧张，我自己都会有一啲油系旁身嘅。咁可能喺公司里边，你唔会有个香薰炉系咁喷啲香薰出嚟噶嘛，唔会噶嘛。咁我好简单就系攞张纸巾咁滴两滴嗰啲精油，摆喺自己个袋入边。咁其实你呢一个咁嘅感觉呢都能够令到你 calm down， 因为嗰个味道能够令到你知道啊，原来我有啲嘢喺呢个袋度，令到自己 grounded， 系 give 翻个 attention 俾自己，咁跟住做嘅事情就会比较稳定啲咯， 系即系时间向水，时间 系啦， 时间自制， 即系呢啲我会即系自己会用系咁嘅情况。 其实我都用紧嘅，呢样都系我哋个老师教噶嘛。 系啊， 真系用， 即系会咁样都几对于我嚟讲都会几有用嘅。 明白 ，Cherry 咧仲有冇少少嘢想同大家分享？ 其实我谂咧就系而家即系好似头先一路讲咧 ，yoga 可能喺人哋一开始咧系觉得做运动啊，或者系都系咧，可能我自己一开始试用系就咁强身健体。咁而其实佢背后咧系有好多身心灵嘅嘢喺入边，即系佢想我哋咧系即系头先有讲个 spread light 呢样嘢啦。其实咧到最后咧想我哋成为一个最好嘅自己啦 ，best version of ourselves。咁其实如果每个人能够做好自己嘅话咧，这个世界会好美好噶嘛，系啦。即系你唔好去搞人，亦都唔好俾人哋欺负你。咁做好自己嘅本分，对自己又好，对亲人又好，对大自然又好。咁所以咧，如果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嘅接触，我觉得只系可能 asana 嗰部分咧都冇坏嘅，即系唔需要特别好介怀。哇，我一定我要好似其他 yoga 老师，其实如果你 follow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啲瑜伽老师，有时写啲哇好似好高深嘅嘢咁样，咁唔系个个都要做呢一类嘅呢一个方向嘅。如果你真系肯去做少少动作啊，做少少呼吸啊，咁令你自己成为一个最好嘅 version 嘅你自己嘅话咧，对其实成个世界，对成个大自然其实都好有好处咯，就唔需要太执着，一定要成为一个点样嘅 yogi， 但系翻去你自己度先系最重要咯。 明白，好多谢 Cherry 同埋 Kelvin。咁今日带咗好好嘅分享咧，关于瑜伽同埋香薰嘅。咁其实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讲个另外一个题目啦。咁欢迎大家对呢集有咩意见咧，就喺我哋 YouTube 嗰度写翻。咁睇下你哋有啲咩嘢提问啊。咁我哋都会可能以同嘉宾反应啦，或者我哋点样去解答翻大家嘅疑问嘅。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好，时间系咁多，拜拜。 拜拜， 拜拜。